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二晚学人沙龙。一个海港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讲是相当重要。海港不但只有进出口贸易的功能，亦具有休闲放松的作用，甚至乎商业发展的命脉来的。 是啊，香港都有个维多利亚港举世知名，这里每年还吸引过百万的游客参观。维港两岸的建筑和设施更加是我们几代人的用心建设。 今晚除了我 Alan 之外，还有 Manfred 啦、阿 Poly 啦同阿 Jeff 几位我哋嘅建筑界达人一齐，同大家睇下我哋香港人最骄傲嘅维多利亚港。 维港两旁向来系香港嘅核心地段。今集多维空间，我哋就会多维角度去睇下维港两岸嘅海滨点样可以喺有限嘅空间发展，创造无限嘅可能。 讲起维港咧，其实我哋呢个夜景啦。不嬲，我哋都以為係我哋全世界三大夜景之一㗎嘛。 啊，唔係㗎啦。 咁我就琴晚去睇，做下功課，原來就唔係喎。今年 第二啊， 今年第二係頭先睇翻係摩洛哥啦、長崎啦，同埋即係日本長崎，同埋上海。 哦。 咁唔知係奇怪啊，定係真係我哋個海港有啲好似落後咗，定係點樣？咁唔好比較住。就分享一下，睇下大家呢幾位除咗建築大人之外，就係旅遊大人啦。咁啊 ，Jeff， 你睇下，你去過咁嘅海港，你覺得香港同埋外國比較，你有啲咩睇法先？ 嗱，我自己有做過香港維港一啲 project 啦。咁我亦都有去睇過上海啦。上海真係好，俾人我感覺係好唔同，佢係好繁榮一個感覺，同埋佢係有好多唔同嘅水上嘅交通。佢日頭啊，夜晚咧。俾人個感覺都好 vibrant， 即係嗰個感覺同香港咧係有少少唔同。香港好似好靜啊，嗰個維港開始變得好靜。咁我就算我有好多時去英國啦，去泰晤士河行下咁啦，咁嗰邊咧亦都係去。喂，而家香港成日話要做咩遊艇嘅泊岸嘅地方，其實沿住泰晤士河係有好多嘅，即係基本上你肯咧。你就可以找到個位置去拍。泰晤士河本身已經不是一個闊的地方，但它的水上交通和它本身來說對於陸地和水的interface 是做得很好的。它四圍都有碼頭，你 我最覺得很特別的就是它竟然有一架叫 Uber Water Taxi。這件事呢，雖然它不是真真正正 Uber，我由 Point A 去 Point B，佢真係有指定嘅路線，但係問題咧，佢沿住條河咧，可以俾人有一個咁嘅選擇，就唔使一定話一定要要搭渡輪去由尖沙咀去到中環，有好多其他可能性。我就覺得好似香港嗱，正話你話跌出咗啦，其實好似香港真係有啲嘢咧，係依十幾二十年係冇做到，或者人哋做咗，我哋冇考慮去做咯。咁我記得最得意一度咧，就係我曾經幾年前去過阿姆斯特丹。哇！去到佢哋嗰個海濱嗰度咧，佢直情攤曬啲，全部係boardwalk 嚟嘅，啲人係可以喺上面曬太陽添嘅。就直情有啲人係剝衫游水都得嘅。咁依樣嘢嗱，我唔係話香港人有我一定要做，但問題我哋有冇考慮過唔同嘅可能性啫？只係咁，所以正話你講話香港跌出咗即係最吸引嘅海港啦，我覺得。未常唔係一個原因嚟嘅，我覺得去 Sydney 都係，其實 Sydney 係好 vibrant，但問題咧，佢水上嘅交通咧，倒翻轉頭係補充曬佢所有其他，即係可能馬路啊，其他公共交通缺乏嘅嘢。咁呢樣嘢一來令到譬如由 Point A 去 Point B 好方便，即係你 Sydney Opera House 去翻 The Rock， 咁其實好簡單呢樣嘢，你就啱時間搭船去到。咁同埋。你本身嚟講咧，其實沿住嗰個海濱，因為有咁多嘅交通水上交通咧，沿住附近嘅海濱亦都會旺咗嘅。你因為多人流啊嘛，咁咪好多食肆喺度啊，啲人又可以坐喺度飲下咖啡啊，睇下海景啊。咁其實係幾樣嘢要相輔相成咯，我覺得。 阿 Manfred 你都周遊列國㗎啦，咁頭先阿 Jeff 舉啲例子，你自己有冇啲睇法或者可以再多啲比較 咧？直情係啦。你睇下上海根本就係南京路一直通過去咁就到海濱㗎嘛。咁咁呢個我哋就好大問題嘅，因為我哋隔咗條大嘅梳士巴利道係咪？ 梳士巴利道。 即係你由彌敦道棒咁就有一個你就要坐建天橋住過到去。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 即係一個缺陷嚇。咁你香港嗰邊都係嘅，即係香港嗰邊你都好難話由灣仔即係都唔經過天橋走去，咁樣係一個好消極嘅一個情況嚇。佢唔係去令到嗰個connectivity 嚇喺有一種連貫性嚇，連消帶打。咁另外一個做法，咁我覺得你就將成個核心擺咗喺嗰個海上嘅交通度啦。譬如話我好鍾意嘅城市啦，伊斯坦堡啦，咁Bosporus 啊，咁有個叫Galata， 咁即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地方喺中世紀嘅時候。咁因為咁而家就政府好識搞旅遊啦，佢嗰啲 water taxi 真㗎喎。即係佢係跟住個 Bosporus。 你好似講緊香港有隻假咁喎。 我哋嗰個係旅遊性多，即係我哋由香港 真係特別 過去尖沙咀就係玩嘅啫。你呀即係等於拍下拖拍影下相，佢嗰個真係一個交通工具嚟嘅。咁所以嗰個船嘅配套亦都係會有好大嘅土耳其氣息喺裏面，你可以飲杯茶，你知嗰啲茶一杯細細杯整粒糖落去喎，佢你可以買，咁我哋可以食餐蛋麵啦，不過你而家個五分鐘點食啫，係咪先？咁佢將成個儀式感嚇，即係由船到到上岸嚇，到到去到睇完個景點落翻去，即係少少似威尼斯咁樣。咁我哋呢一方面，既然係一個硬件上我哋做唔到，點解唔去諗下呢樣嘢咧？你由鰂魚湧上 hop on 嚇，去一去北角再去灣仔，灣仔再去中環。咁如果你比較浪漫嘅，可以過翻去尖沙咀。亦都可以用做同一個叫做喺海岸線嘅一個交通，我就唔明點解唔可以去發展呢樣。係 咯，講到香港，我諗阿 Paul 應該好多研究或者見解啦。你又點樣睇法咧？如果喺香港呢個海旁兩岸， 我好同意，即係香港作為一個沿海城市啦，同好多城市一樣，我哋好重視個海濱係點樣。咁但係我自己做咗十年海濱事務委員會咧，就睇到個演變，即係話。公眾對海濱的期望越來越高，咁所以先至開始即係引申好多新嘅發展出嚟。咁以前有啲係即係歷史遺留落嚟問題啦，即係譬如話個海濱可能用咗作工業用途啊、貿易啊，或者好多時基建啲交通基建嚇，即係啲 flyover 啊，咁其實霸咗啲位置其實冇辦法。咁跟住陸陸續續咧，而家先至諗下點樣可以即係活化翻個海濱嚇。咁但係我自己睇，譬如話國際上嚟講，我都好中意 Sydney 嗰個， 係啊， 即 係 除咗早期啲大家記得嘅就係悉尼歌劇院，即、就、係、是、iconic building 嚇、咁香港 iconic building 咁喺尖沙咀嗰邊多啲啦嚇，文化中心開始，咁但係佢唔係停喺嗰度嘅，即係佢一路個海濱發展咧，就由 Darling Harbour 佢有一啲係。旅遊嘅，譬如漁人碼頭啊嗰啲，跟住發展到而家新區 Barangaroo， 哦 Barangaroo， 咁已經係去到一個建築同園景建築係融合得好好嘅一種規劃，即係佢唔再係一個一個 object， 即係哇喺地標地標地標，而係點樣聯繫埋一齊，同埋人嘅活動，咁甚至乎你話睇翻近啲，好似新加坡咁，其實而家新加坡新嘅發展咧。都好人性化嘅，即係我睇譬如東岸公園，佢一路一路起出嚟填海區，佢 setback 好多，即係50米以上嘅 setback， 跟住先至係建築物。咁跟住嗰個沿海地方咧，就有好多嘅遊樂啊、休閒啊，你可以係飲咖啡啊，可以係玩 zip line 啊，可以玩水上嘅娛樂啊，甚至乎話佢有啲係根本就係淨水區，其實就俾你行落去，即係行下好熱啊嘛，你知，逢係呢啲熱帶地方行下就可以落去踩下水啊，咁都得嘅。即係變咗我哋個海濱真係需要諗就係點樣同翻個。人的活動去成翻一個聯繫咯。 其實我咧起碼即係嗰個對於海濱的回憶咧，係80年代嘅。即 係我又唔係太細啦， 咁大年紀 嗰陣時，即係小朋友，依家就唔處得旅遊啦， 30多歲到啦， 係咯。咁啊，其實嗰陣時個海濱就唔好話好靜，但係就係、是。 你覺得好似屬於香港人咁樣嘅，即係唔係一個好旅遊嘅景點， 係 一個你會去跑步、去拍拖啲，好似我哋嗰陣時啲僆仔咁就去真係去海旁坐啊，休閒嘅、舒服嘅，會望海景嘅，屬於自己嘅。咁依家就變咗，好似曾經去到九十年代、二千年代，就變咗好想去變成一個旅遊，即係世界旅遊級嘅景點。咁就到後來就可能到二千一零二零年代啦，又去再另一個改變。咁其實呢幾個層次嘅改變，我諗帶嚟嘅反思都有啲唔同，因為可能去到靜極思動。動到喺一個點，好似喂太過旅遊得滯，好似冇咗一個即係屬於香港特色。我諗阿 Jeff 可能有少少你覺得你嘅經驗睇法嘅呢樣嘢，我哋喺海濱上嚟講，香港呢一個層次，你會覺得最中意係邊一個年代咧？ 嗱，你問我咧，我係最中意星光大道重開嗰個年代，因為嗰個感覺咧係。好觸動嘅對我嚟講，即係我喺嗰個尖沙咀嗰區做咗十幾年工程，其實最觸動我唔係嗰個商業開幕啊、酒店開幕，而係真係星光大道開翻俾人嗰陣時嗰種嘅感覺咯。嗱，我同意你講啊，其實香港而家好多嘢都係城市化咗嘅，即係你有個空間啊，就搞 event 國際知名。但問題呢好似又忘記咗，其實有啲需要係，喂，可能香港人做嘢做得好辛苦，佢夜晚真係想搵個靜啲嘅地方去行下，有冇呢咁。嗱係有嘅，但問題就係嗰啲唔係設計出嚟嘅，嗰啲係因為冇設計所以變咗係咁。係有啲可惜嘅，有啲可惜。其實香港綿綿咁長嘅海濱啦，甚至而家即係有啟德嗰邊啦，咁其實但係我自己本身我對海濱嗰、那個認受性同埋本身真係嗰個設計嗰個思維咧，我係覺得應該可以做得多啲，做得好啲。你唔使樣樣嘢要哇，依度係一個城市之都，一定係樣樣嘢都要城市。但係有啲位置你真係可以係好 romantic。但是都要有少少所謂設施俾人享用，譬如可能有少少地方買下嘢食啊，有啲即係多啲地方俾人坐下遮陰啊，多啲樹啊，其實呢啲嘢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樣嘢，可以大家覺得開心 嘅。不如我哋轉頭再翻嚟，我哋講講我哋嘅維港景色先。翻到嚟我哋嘅多维空间，其实头先讲到八十年代啦，咁其实再之前呢个海滨唔系海滨嚟嘅，好多唔同嘅曾经唔同年代嘅用途都经历过。 系啊， 阿坡咁你有啲研究或者一啲历史上面嘅一啲 studies 啊，你可以讲下我哋其实呢个维港其实究竟之前曾经发生过咩事呢？ 研究又唔好咁讲啦，即係我哋讲九龙嗰边个海滨啦， 尖沙咀嗰边， 尖沙咀一带啦，其实最早呢应该就係讲緊係半岛酒店。咁半岛酒店其实1920几年嗰陣时好特别，因为佢係全亚洲首屈一指嘅一个即係豪华嘅酒店嚟嘅，咁竟然係一个九龙半岛咁嘅地方，咁我諗嗰陣时开始已经係造就咗九龙区一个地标性。咁跟住之后比较重要嘅就係尖沙咀嗰个火车站即係搬迁70年代，所以我諗之后嘅好多嘅发展都係喺嗰个火车站搬迁之后开始发生。 係啊，其实我自己记得呢未搬之前咧，好耐好耐之前，尖沙咀咧真係一個漁港仔嚟，一個沙堆，所以叫尖沙咀。咁跟住咧就貿易多咗啦，就開始就嗰度就起，即係同埋海運一樣啦，就係沿住尖沙咀呢部分咧，其實就愛嚟做起卸貨做作用。咁但係去到咁上下咧，當正話你提到話要搬火車站嗰陣時咧。成個 planning 其實喺嗰個年代咧有個好重要嘅更改咯，佢就希望喺嗰度咧做翻啲即係多功能商業性嘅嘢。 咁嗰陣時我記得呢睇返個歷史就係應該70年代呢、就嗰、那個南煙通嗰個貨倉呢、就賣俾新世界。咁、而嗰陣時呢就78年79年左右啦就建成咗一個新世界中心喺度嚟。咁嗰、個呢就真係一個連酒店啊連商業啊嘅位置嚟嘅、就令到嗰附近呢就開始繁榮起嚟、就同舊陣時淨係貨倉呢就好唔同。咁但係就順應咗係咁嗰陣時呢但係亦都我哋嗰陣時睇到呢係有好多嘅即係未完善嘅地方因為始終係嗰、個年代一個發展啦其實去到即係2000年咁其實已經發覺好多嘢已經唔係可以即係對現今社會甚至可能我哋成日講 Gen Z 呢班即係後生嘅一族、已經唔係咁適合即係好多嘢要改㗎喇其實而家嗰陣時嚟講就係。 我覺得係有啲可惜喎即係因為80年代即係你講火車站搬咗之後呢其實我覺得尖沙咀一帶好多好前瞻性嘅嘢起咗出嚟嘅。 係呀。 亦都係好綜合性嘅即係有商業啦即係新世界中心啊海運大廈跟住又有文化中心喎藝術館喎跟住又有太空館喎有教育意義又好地標性㗎嘛。跟住仲有紅館喎因為紅館當時起出嚟又係80年代都係講緊係全亞洲首屈一指嘅場館嚟㗎喎。 其實反而香港最重要嘅嘢唔係香港島。80年代就開全部喺曬九龍搬到呢一邊。 我諗有原因因為嗰時香港島呢已經係集中咗係做即係金融。 係呀係 呀。你根本就個 priority 就擺咗去嗰度。但係當佢 resume 尖沙咀嗰陣時咧，其實嗰度講得直接就係好中意一張白紙咁你畫得好就畫得好，你起得靚就起得靚。咁嗰個年代係好多唔同嘅發展，就尤其是文化啦，同埋藝術啦，就喺嗰度引入咗出嚟咯。 我就覺得畫得唔係幾靚。我覺得尖東尖沙咀係一個好。現代主義的一個planning 即係佢一個豆腐咳咳咳， 一説係 即係變咗佢唔係好似我哋讀書嗰種即係最典型 commercial city 或者 Kevin Lynch 好鼓吹嗰種一種叫做 invisible city 慢慢去 reveal 個城市，佢唔係佢一個好功能嘅主導嘅一個 planning， 咁變咗又。令到嗰個海濱都係附屬一個功能嘅一個載體，就唔係話一個有一個叫做休閒嘅功能嘅一個地方。佢唔係一個真正設計出嚟俾你去做功能。我認為嗰陣時70年代嗰陣時呢個係一個即係前瞻性問題啦，前瞻問題。但係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尖東和尖沙咀本身的 connectivity 它那裡又是有一個 disjuncture 現在再大問題就是西九又是連不到的所以你三嚿東西呢就要是現在亡羊補牢地去再想想怎樣 去連回它香港那邊都是的即是你現在都是慢慢由西環慢慢即連回它咁這個後知後覺都好事來的 好難知啊 好難知啊是咁但是即是我認為那個我們下一步要想這些東西即是我細個嗰時候我覺得去尖沙咀是一個好危險嘅嚟 嘅， 即係我八零後啦即係我去到， 係、 即係我又覺得肯定好多嗰啲飛仔啊，你執佢牛仔褸佢就反個領， 唔 係 香港嗰邊， 我係香港人， 因為好奇怪啊，香港住香港嗰啲即係香港人咧，係就算而家都係嘅，有好多係唔會過九龍，有 N 年前咧，直情佢哋有個名叫九龍係 dark side 嘅，即係黑暗嘅面，好奇怪。而家我有啲朋友住香港，佢都話。你過九龍未啊？話十幾二十年冇去過啊！ 咁又誇張啲 啊！真係真係嘅，因為佢話：喂，我喺香港嗰邊揾得曬我要嘅嘢，點解要過九龍咧？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九龍事實上有佢吸引嘅地方，因為我由細至大都係住九龍，好奇怪啊！我喺搭曬嘅路長大，咁咧就我俾我感覺，其實九龍好方便。咁尤其是我自己好細個呢都有去尖沙咀我唔係葵仔呀但我有去尖沙咀。咁事實上呢嗰陣時嗰個海濱呢係好靜嘅係屬於自己嘅。唔係好似而家好城市化話好多遊客。咁當然啦其實時代係改變嘅我哋唔可以停留返70年代80年代。我哋個心態都要即係都要去改變呢樣嘢囉。咁我只係記得所以嗰陣時 我自己有份去參與改善嗰、那個即係活化嗰個尖沙咀海濱嗰個工程嗰陣時咧、我自己係好著弱嘅一樣嘢，因為事實上咧睇得到舊嘅海濱佢有乜嘢地方係滿足唔到嘅要求，譬如嗰陣時嗰啲欄河啦，我記得你曾經講過啲欄河好經典喎，啲欄河 斜嗰個 又斜嗰個，啲人拍拖係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等於你屋企冇 sofa。所以你要坐喺你張床上面一樣。 嗯。 嗱，如果嗰個唔係一個即係嗰陣時嗰個 balustrade， 即係個欄河 design 咧，就唔係一個正式係俾你坐嘅地方。只不過我屋企冇 sofa， 咪坐喺張床咯咁。 嗯。 咁變咗咧，嗰陣時當我哋想去活化佢嗰陣時咧，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做會展，我哋叫咗一個美國嘅園景設計師過嚟，佢係帶咗佢嘅 style 過嚟，之前香港嗰陣時係冇一啲好似 resort type 嘅 style， 咁嗰樣嘢跟住咧就喺香港就發光發熱，跟住上埋去中國內陸咁。咁 James Conner 佢個長處係咩咧？就係、是、佢真係做過好多活化嘅工程，即係最出名就 High Line 啦，將一條火車軌可以變成一個原本係諗住俾附近嘅居民用嘅一個空間，跟住變咗旅遊勝地。直情個個都要朝一朝聖嘅，每次去出 New York 都。咁我哋揾佢就希望佢帶到一啲願景，一啲新嘅概念俾我哋。咁、而事實上咧，佢係真係做到。咁我哋開頭做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哋做緊 Victoria Dockside 啦，咁就發覺其實嗰陣時星光大道嗰個結構咧，因為咁多年啦，佢七幾年起就已經即係被海水侵蝕得好緊要。所以嗰陣時咧，我哋就覺得，唉。你長痛不如短痛，即係你好過即係成個即係 Victoria Dockside 起好咗，跟住再搞出面嗰個結構，咁不如就一次過做埋去懷念親友對人喺度。咁嗰陣時其實 James Conner 咧都係我哋係一個 competition 請翻嚟，咁有三個應該係都係國外嘅。咁臨尾就係 James Conner 嗰個 design 係即係最好，所以我哋揀咗佢。其實之前咧佢嚟到嗰陣時咧，佢唔知道其實。或者唔 aware 咧，嗰個保護維港條例係咁緊要。曾經佢提議咧，將條星光大道係彎下彎下咁樣，即係增加佢嘅趣味性。咁但係就係隔咗出個維港。雖然我哋係條橋，咁都我哋唔想有太大嘅爭議啦，所以就將佢維用沿用翻現有嗰個闊度嚟咯。 我有興趣知，其實 James Conner 佢一個作為外人嚟到睇呢個咁世界聞名嘅維港。佢有冇覺得呢、這、一個本身嘅維港有啲咩嘢值得係去保留，佢先至再去挖當呢樣嘢咧，佢再做啲新嘢出嚟。 嗱，其實佢一嚟到咧，佢第一個覺得要保留嘅咧，或者要改善或者要 enhance 嘅咧，就係、是、沿住星光大道點樣令人更加舒服同埋更加開心、更加自然地去欣賞維港。好似正話咁講啦，之前係即係唔係好 user friendly 嘅，掌印又喺地下，即係你譬如阿波你打緊掌印嗰陣時咧，阿Alan 你跑緊步咧就可能踢到阿波，跟住成兩個人就攬埋一嚿。咁同埋嗰陣時有好多嘢，你又冇咩綠化嘅喎，完全冇綠化。咁亦都嗰個 signage 啲嘢又唔係好得。咁依好多樣嘢令到我哋就。即係 James Conner 攞，即係我哋做過好多 public consultation， 其實成樣嘢咧係跟足 Harbourfront 嗰個八大 principle 去做。我哋做有做 design、public engagement， 然之後另外我哋都有考慮埋點樣可以將多啲行人可以喺彌敦道帶入去個海濱嗰度。所以其實成樣嘢嗰個改善咧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 comprehensive， 好 comprehensive。嗰陣時其實又係好特別，因為 Salisbury Garden 下面咧，其實係都係 owned by 新世界。咁嗰陣時，因為我哋連埋 Victoria Dockside 一次過去做嗰陣時咧，我哋就要問翻 LCSD 攞翻個公園嚟到做下面個地牢。咁我冇理由起翻個舊嘅公園俾佢噶嘛。咁我就順便揾埋 James Conner 去做。咁其實成樣嘢就好 complete 嘅，因為 Salisbury Garden 咧其實就係尖沙咀海濱嘅一個大門嚟嘅。嗰陣時我哋睇到有咁嘅契機呢，亦都有同運輸處啊、海濱事務委員會啊，甚至區議會去提議，喂，你俾返兩眼行人過路燈喺半島嗰度，等啲人可以過到去太空館啦、 啊。 拗咗一輪 好啦， 肯啦。咁真係做咗喎，做咗出嚟之後呢，嘩，發覺太受歡迎。直情呢 逼到咧啲人由 Sheraton 要逼過去半島嗰邊，然之後喺半島嗰邊過去太空館。咁終於咧就完成咗成個 project 之後咧，就喺 Sheraton 又加翻兩條即係交通燈過去。咁而家就真真正正咧係可以將尖沙咀個海濱咧係同內陸咧係 connect 翻。 其實呢個我覺得好緊要，即係而家亦都係九龍半島即係尖沙咀一帶咧個發展最大挑戰性。即係剛才我覺得阿 Maverick 講個問題，就係過去有好多呢啲 iconic building 出現咗，但係咧佢哋個連接其實係做得麻麻。 係啊， 即係你人喺下面行喺文化中心嘅一帶，其實行咧唔係好舒服，亦都唔係，同埋成件事係我哋形容啊，即係袁景先形容係乾爭爭嘅呢個地方係。即係佢冇乜綠化，冇乜咩，咁嗰個融合嘅問題咧，所以係需要有啲大刀闊斧嘅手術啊！咁即係 James Conner 出現咧，其實可能係俾到一啲衝擊咧，就係點樣去改造嗰個地方。 我哋不如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多維空間啦。又翻到嚟我哋嘅多維空間。咁其實頭先講到尖東海旁星光大道重新發展開幕咗之後，我諗呢幾年都好受遊客，好受我哋自己嘅香港人歡迎啦。咁做咗好多唔同嘅設計，唔同嘅好多心思喺裏面，咁大家表面上都睇到嘅。咁但係喺個中間改造嘅過程裏面，我諗好多鮮為人知嘅秘密啦，就算我哋建築師可能都未必聽到咁多故仔，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內裏嘅一啲辛酸嘢呢？ 如果淨係講翻星光大道 ，which is 其實係條橋嚟嘅星光大道，即係大家以為係條馬路嚟嘅，唔係係條橋嚟。其實嗰陣時咧，因為條橋起咗好耐啦，其實個結構開始已經即係受海水嘅侵蝕咧，侵蝕得好緊要，咁變咗咧係遲早有一日咧係需要重建，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即係將佢重新改造過，趁呢個機會重新改造過。咁亦都喺改造之前咧，我哋有。即係研究過究竟香港市民，我哋係研究香港市民要啲乜？咁佢哋覺得喂，嗰度乜都冇喎，好齋喎，好乾喎，樹又唔多棵喎，植物又唔多喎，有冇地方坐喎，有冇地方遮陰喎，講咗好多嘢出嚟。咁我哋攞曬呢啲意見之後咧，其實就同嗰個設計團隊，包括 James Conner 啦，同埋香港我哋有 Urbis 啊，同埋有好多其他建築師一齊去做，咁咧就做咗個方案出嚟。咁、那個方案呢其實就針對返市民要嘅嘢嚟到做，我哋加多咗好多正正式式坐嘅地方，就唔係坐床啦，就真係俾返啲凳佢哋坐。咁亦都有唔同嘅綠化我哋安排咗落去擺咗落去，亦都有少少即係 amenities 啦，即係譬如我有啲 food cart， 亦都有啲飲食嘅機喺度可以俾佢哋去買嘢食，唔使話好似哇嗰400米原來沙漠嚟嘅，咁唔係一個咁嘅感覺。咁同埋咧，我哋多咗好多遮陰嘅地方，其實坐我哋多咗成兩倍，遮陰同埋綠化我哋多咗成7倍8倍。咁其實呢樣嘢咧係對成個體驗咧係提升咗嘅，提升咗。因為好似正話有提過啦，其實香港個維港其實所有靚嘅嘢起曬度。我哋做嘅嘢咧，係令到有個空間俾市民去可以去享受，即係更加舒適地去享受。所以依樣嘢嗰陣時咧，我哋有咗呢個概念之後咧，就其實做咗好多嘢出嚟。咁其實包括係我哋做咗種唔到樹嗰度，因為始終咧係一個橋嚟嘅，種唔到樹。我哋又做咗好一個幾個好大嘅，我哋叫 feature trellis 嘅嘢，上面又種咗啲花花草草。咁而家係啦，咁但我哋發覺其實嚟到依刻咧，其實原來揀嘅品種都好知味嘅要，因為有時候海風咧，原來係東北嗰度吹過嚟，東南吹過嚟，影響到咧可能嗰邊咧啲嘢俾人吹散咗，所以呢段時間我哋不斷都有優化緊，揀到一隻品種啦，可以做到上去啦，咁會慢慢再延續做落去啦。咁坐嘅地方咧，亦都有唔同嘅設備嘅，即係譬如近翻南邊嗰邊咧，係有幾個好似我哋叫做 theatrical sitting， 即係有高矮嘅。總之你坐咗喺度咧，你唔會阻咗後面嘅人，即係好似睇戲咁，唔會阻咗後面嘅人睇海景，亦都唔會阻到行過嘅人睇海景。咁呢樣嘢咧就 令到其實整個空間是多元化了。咁另外一邊呢，我哋又做了一些是平時即係公共空間少做的，一啲大嘅凳， 嗯， 即係你淨係真係可以瞓，你可以淨係好似當沙灘椅咁瞓喺度。 嗯， 以往公共空間好少嘅，通常你有啲咁長嘅凳咧，中間梗有一啲嘢俾你壓你啊、阻下你啊。咁但係嗰個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一個體驗嚟嘅，即係我見有啲人係真係喺度瞓，坐喺度就恰著咗，但係公共空間嘛。你中意做乜 就應該要 relax 啲噶嘛， 系啦，就系咁啦。咁同埋咧，我哋啲綠化咧，亦都揀一啲真系本土嘅綠化嚟嘅。即系我有一次，我記得有一次我自己去喺街邊嗰度啊，點解突然間喺蘭河度哇咁多呢啲喺馬路側邊生出嚟啲芒草啊呢啲嘢咧？咁我同我 Urbis 傾，喂，不如星光大道就種呢啲啦，因為呢啲真真正正係代表到香港土生土長嘅植物嚟。咁所以成個星光大道沿住嗰啲位咧，我哋唔係種好多花，我哋冇呢類嘢，反而係一啲即係真係代表到香港嘅一啲草。 Benfer 有冇試過去體驗下呢啲瞓下？凳坐下海旁，即系同你以前感覺 佢好少過九龍噶， 我始終覺得九龍得個搭曬嚟， 會唔會吸引咗你過搭曬啦？依家 唔係佢，你哋幾好啊 ？OK， 我諗咁啦，我即係探後一個維度睇。頭先阿 Jeff 講嗰啲係好多好沙，真係建築師嘅夢嚟嘅，即係點樣去一步步去諗去諗。咁但係我睇翻後都係需要一個好好嘅發展商。 有咁嘅機遇， 有咁嘅機遇，同埋咁嘅勇氣同咁嘅胸襟啊！即係我唔係話點啊？事實上真係要讚嘅嚇，呢個建築呢個發展商係有遠見嘅嚇。佢哋喺好多年前啦，你同我講噶嘛，即係你話七幾年嗰陣時咁，佢哋買呢度係咪啊？咁佢係即係要有好多嘅即係叫做勇氣啊！你平常人都去縱環啦，係咪？佢點解要買嗰間酒店啫？係咪？點解要買嗰陣時 Salisbury Hotel 係咪？ 唔係嗰陣時佢淨係一個 host wharf。就是一個工，就是一個貨倉嚟， 係咯，就 將貨倉變成一個咁啊。 咁呢個係一個好勁心。咁呢個發展商真係做親嘅嘢都勁噶啦。咁啊，佢而家喺深圳做前海係咪啊？ 嗯， 嗰度咁當然你話即係亦都慢慢去發酵緊係咪？亦都好大嘅手筆，亦都係去 address 緊蛇口嗰個海灣係咪啊？佢呢個係好似似乎係一種。宿命啊！我哋边个一个发展商或者一个人拥有到或者去占领到一啲海港咧，通常佢哋都发大大嘅，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金科玉律嚟嘅，系啊！我唔知咧，你哋觉得咧？有冇啲外国例子系咁嘅？ 睇下 Paul， 你会点睇？即系因为始终呢、這個 project 可能有東西有兩個界限啦，叫做都有個斷位啦。咁去到同。本身嗰個舊嘅海旁同或者係天星碼頭嗰邊接軌嘅地方啊 ，Paul 從你遠景角度睇呢一個咁樣嘅轉接係適合啊好啊定還是啊兩邊都仲可以有空間去再叫做優化嘅。 其實我都係港島人嚟嘅，我不過咧就我都係少去九龍嘅， 尖沙咀， 但係尖沙咀我會去嘅，我係文化中心之友添，我成日行嗰段。咁我覺得嗰段地方其實係。好似頭先咁講，嗰個接駁係唔係好理想啊？同埋佢入邊嗰啲因為你唔覺嗰個方向，即係你裏面有咁多呢啲嘅好 bulky 嘅建築物，但係你係唔知道嗰個系統係點樣， 尤其係水管出面嗰個通風廊嗰個位，係 啦，咁所以 窄好窄嗰個位咧， 我同意就係有一個咁大嘅決心。去改造嗰個地方，令到成個步運同環境啊，即係可以享用到呢個好重要。咁我自己譬如話早年即係做個西九啦，西九文化區嗰個總綱規劃圖咧。咁其實可能頭先 Jeff 就冇講個困難，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個困難就係嚟自有冇決心去做嗰樣嘢。 哦，係啊， 即係話喂，我要個海旁有嗰個嘅吸引力，要有嗰個嘅 energy。其實有陣時嗰個海濱本身係要。連埋個 sea wall 係要有啲改造，咁但係當時西九都係嘅，就係、是、我哋唔樂意係太大太複雜啦呢件事，咁就唔想做。 我哋嗰陣時都有嘅，其實嗱，首先工程上，因為成日係條橋嚟嘅，基本上咧，我哋喺陸路咧係冇方法入到去， 所以其實真係起重建成個星光大道嗰陣時咧，全部靠等船，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全部係水路， 犀利！ 啲嘢咧倒翻轉頭，令到我哋咧係一個好環保嘅工程，因為點解咧？我全部用曬 pgas， 每一條即係所謂石屎嘅梁咧。都喺大陸做好曬，然之後等船運落嚟，一個個吊上去，所以個工程時間反而仲容易咗，但係咧係貴咗，同埋難咗成樣嘢。咁另外就係、是、原本我哋都以為係、有個咁好嘅工程，咁大家都鍾意啦。咁嗰陣時可能亦都同其他即係發展商可能有啲誤會，令到嗰陣時事實上有一個好困難嘅時間。咁但係臨尾做好咗啦，其實大家都讚，咁因為唔單止係成樣嘢係靚咗，唔係呢個問題，而係睇得到咧喺嗰區嚟講咧係活化咗，之前係活化咗，你容易揾路啦，你即係譬如正話你講點樣去改善由東行到西咧？我覺得有個好統一嘅 wayfinding 咧，係值得嘅，因為好多時就係行下行下，咦去咗邊啊？依度係邊度嚟啊？點樣去前邊嗰度啊？我想揾文化中心，我行去邊啊？咁而家係喺尖東嗰邊咧，譬如你喺紅館行落嚟，嗰節咧係好凋零嘅某個程度。 嗰節又係啦，跟住由文化中心其實去天星碼頭咧係好近噶嘛。 係， 但係你行過去嗰個步行環境都唔舒適嘅，因為要經過個巴士站。 我真係要搶下咪， 係嘛？ 我咧，首先我又要讚下 Jeff 哥你、 哎。多謝你啊，多謝你。 因為咧，你哋諗到嗰個 wayfinding 唔係淨係個 sign， 係個 materiality。你嗰、那個你就由嗰個地方一變咗，就開始用啲木。咁咪變咗你所有嗰啲物料都係即係係一個系統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城市規劃好重要一點嚟。咁當然亦個即係哎呀我都唔係咁講，不過你個即係反面教材啫，你可以用嗰啲粉紅色嗰啲瓦仔咁都鋪晒佢都係嘅。不過呢個就係呢我認為我即係我睇返嗰陣時應該80年代 plan 文化中心嘅時候呢，我有幸咧就參加咗嗰個大連嗰、那個國際會議中心嘅建築啦，奧地利藍天組嚇，咁我係佢中國代表。其實咧嗰陣時，因為佢喺大連有條個人民路，其實有少少似彌敦道咁樣。咁咧佢就一度出到個海港嘅，咁海港咧就嘣擺一個會議中心喺度。其實咧喺大陸嗰啲規劃師佢哋好比較 textbook 噶嘛，即係都比較 dogmatic 啲，佢就會話呢、這個叫收族，因為你一有條大族收咗個族，咁呢度咪做人咯，係咪啊？我認為嗰陣時嗰、那個考古館同文化中心都係呢個概念嚟，佢嚟得到一去到就收族，咁但係佢就諗住啊，我收咗個族啦，隔離有個鐘樓係咪啊？呢件事應該好正啦，即係應該會有個 placemaking 啦嚇。咁但係咧， 點知 即係你就嗰嚿嘢佢本身嗰個 architecture。唔吸引嚇，佢唔 welcoming， 佢唔係一個佢係內向式嘅一個建築。咁啊，太空館你冇辦法啦，佢一定係內向嘅，佢係睇太空噶嘛嚇。但係你文化中心有一個 choice 噶嘛嚇，咁所以咧嗰、那個成個空間嘅處理咧，就係、是、反而俾個建築拖累，即係佢會有啲影響咯。你哋點睇？ 係咁呢個就係、是。八十年代起咗嗰堆嘢之後就，即係呢個一個歷史遺留落嚟啦。咁我可以睇得到就係、是、星光大道，因為你本身已經有咁多嘢喺度咧，其實個難度好高。但係反而譬如話我去到有新區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個彈性應該係好啲噶嘛。 係咯， 咁所以嗰陣時西九文化區其實我覺得可以再有空間，譬如話佢隔離就係、是。九龍公園啦，九龍公園都好重要嘅一個即係市費啦，跟住就連接到尖東一帶，即係尖沙咀海旁一帶。其實呢幾樣嘢係好緊密嘅，但係嗰個連接性咧，而家都未係好理想。 不如阿 Paul 轉頭，我哋翻嚟繼續講我哋嘅西九文化特色啊！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多維空間。喂，阿波啊，我哋繼續講講頭先你對西九海旁嗰個睇法。 哦，我記得嗰陣時做西九文化區嗰、那個即係總綱規劃啦，就有兩個好大難度啦。第一個就係我唔知啲建築物係咩樣，因為當時全部建築物咧就係、是、之後會拎出去做設計比賽嘅。 咁所以即係譬如話 M Plus 究竟係咩樣啊？嗰啲大劇院係咩樣？其實唔知道。咁但係即係園景師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要聯繫所有地方。 哇！咁你點做啊？ 當時咪唯有將個廣場，譬如每一個 landscape area， 我哋就會定嗰個地方，因為佢係連接嗰個 venue， 咁所以佢個功能就要係點樣？ 但第時佢個設計唔同咗，你就要改啊？ 係啊，會係噶，即係啲細位其實嗰啲 interfacing 位咧，其實我哋要講一啲我哋願景係乜嘢，係要達到啲咩目的？咁但係具體設計嗰啲 interfacing 其實當時真係估嘅啫。咁當然仲有啲再難度高啲，譬如話我哋連接高鐵。而高鐵又是另一樣嘢嚟嘅，當時係連住噶嘛。咁但高鐵亦都好多佢自己啲 security clearance 啊嗰啲嘢，其實嗰個難度。咁而另一樣嘢，我哋當時我自己好想去 tackle 嘅就係、是、嗰個連接性，而呢個比較可惜係好難做得到，即係話無論佢向北邊，即係油麻地海旁嗰邊，以至到去尖沙咀嗰邊，嗰、那個連接其實我覺得都係最終都係唔理想嘅。 唔理想， 因為嗱，你諗下，柯士甸站係新嘅，有九龍公園咁大個市費，有尖沙咀海旁一個咁重要嘅地方，呢三樣嘢係連接起上嚟，都係最終都係靠一啲行人天橋。如果啲行人天橋亦都係冇乜功能，淨係得行嘅啫。 係啊， 因為你其實就算你話我要一個 upper level， 你都可以做到有其他功能噶嘛。但最終都唔係，都係靠一啲好單一嘅行人天橋。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喺一個咁即係新區嘅發展嚟講，唔係好理想。 其實依家就算我哋想喺西九離開去尖沙咀，或尖沙咀去西九，你都唔知點樣去嘅。其實要揾車去，搭公共交通工具都係一個麻煩嘅事。 點解唔搭船啫？我就 可以用 exactly 碼頭 exactly 其實 係啊。當時嗱，其實又係我諗係保護海港條例嗰度咧，就起有一啲譬如話要趌出嚟嘅 pier 啊，甚至諗到啲 contour 嘅， 而家得啦啩， 最終都冇咗， 鬆綁咯。 而家可能係啊，但係當時係做 唔到。 咁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你如果睇翻 Sydney 嗰啲就係咁啊。你譬如話由即係 Sydney Opera House 嚟去 Darling Harbour 嘅新區，其實係用嗰啲海上的士係最方便， 最方便。 我覺得香港如果既然成日都係咁。即係條例又保守又成，其實我哋可以做到，可以做啲細嘢㗎。係，即係你譬如話頭先我哋有講到啲物料啦、植物啦，你嗰啲凳都可以即係舒服啲啊，係嘛？你亦都可以多啲飲水機啦，或者寵物共用啦，係咪啊？或者甚至乎殘疾人士佢哋又會點點點咁樣。即係我哋有冇啲案例，或者我哋可唔可以，或者外國有冇啲案例係諗多呢啲比較細節啲嘅嘢咧？喺呢啲海濱嘅設施。 嗱，我哋又講翻星光大道啦。其實嗰陣時除咗正話講嗰啲大嗰啲凳咧，我哋有啲好細好 cosy 嘅凳，即係預咗俾你啲頑皮嘅小孩，即係拖住女朋友過嚟浪漫嘅時刻我哋有啲凳咧係俾兩個人坐嘅啫。咁你上到去咧，就好似睇戲咁，兩邊咧就有地方可以俾你擺下個杯，你飲下嘢。咁亦都有啲有單座位，即係俾人邂逅嘅，即係可能 Manfred 見到一個靚女坐咗喺另外一邊啦，佢就會上去。喂，小姐，我哋飲杯嘢咧，咁就喺嗰度又擺杯嘢喺度嚟。仲有一啲咧，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做星光大道嗰陣時咧，好多人係懷念。即係仲係坐喺條不鏽鋼纜河嗰個年代，所以我哋亦都刻意咧喺某個位置咧，尤其是係等而家係等旅遊巴嗰個位咧，去到嗰邊係做一啲咁嘅不鏽鋼嘅杆喺度，等啲人咧可以挨埋去坐喺度，即係少少挨喺度嚟到坐。呢啲就係即係我哋諗一啲所謂細節咯。咁其實另外一樣嘢，譬如細節就係嗰陣時啲手掌印係擺地下嘅。咁其實嗱，我哋初時咧，我哋刪成條星光大道咧，好多人嘈啊！喂，冇咗個景點啊，點點點點點。咁我哋咧就借咗康文署一個叫做尖東海旁公園，其實就喺巴士站上上邊嚟嘅。咁喺嗰度咧做咗一個叫星光花園嘅嘢。咁就喺嗰度咧。我哋就嘗試嗰陣時同 Urbis 一齊諗，嘗試做將啲手掌印咧就擺高佢，你當一個試驗咁啦。咁即場咧個反應咧就係好好嘅，因為大家覺得唔使再去地下度揾啦嚇。我哋自然有埋燈有埋剩，咁等佢擺喺手掌印度，就喺嗰度咧就令到我哋喺真嘅星光大道嗰度咧有信心去將翻手掌印咧就擺喺蘭河嗰度。即係我哋講咧好多嘢其實。Devils is in the details， 好多嘢你唔讲可能冇人知道，但係讲咗之后发觉哦原来咁解嘅咁样囉。沿住海旁呢係唔俾人钓鱼 嘅。 咁临尾突然之间我唔知道近呢几年发觉嗰个 signage 冇咗嘅。 唔知點解啊？嗰、個生理上冇咗，即係話你唔可以，只係你唔可以帶帶狗喺啊，尤其是喺即係公共管轄嗰啲啦。星光大道係容許帶寵物入去嘅，但係一離開咗嗰400米就唔得噶啦。咁呢樣嘢即係要慢慢去變咯，我覺得。 嗯， 正話你講 landing steps 都係嘅。我記得我做星光大道最後一樣嘢上海濱事務委員會咧，就係同佢哋講，我哋有個位，我想喺度加個 landing steps。 嗯。 咁嗰陣時啊 ，Becky Lou 嗰啲全部即係好歡迎啦，因為事實上咧，喺尖東嗰邊啲 landing steps 咧係好舊嘅，好殘嘅。喺我哋嗰度咧，我哋係揾到一個位喺 Starbucks 出邊，係可以我哋唔使趌出去，我哋可以吞入嚟，我哋只要改啲結構就做到。咁嗰個位咧，其實嗰陣時我哋希望真係，因為嗰陣時話 water taxi 啊 ，water taxi， 我哋希望真係嗰個位咧變成一個好活躍嘅一個 hub， 啲人上落啲水上的士嘅，但係。而家都好，係有啲遊艇咧，係利用嗰個位係上岸嘅，係有嘅，真係有。因為我覺得香港你做多幾個 landing steps 係唔會嘥嘅，咁同埋喺某啲位置嗰度咧，你可以俾人嗱，其實 landing steps 好得意嘅，冇人冇船到嗰陣時咧就。有啲人係落去下面 嚟到呢個位置，不如我哋放眼遠少少，因為我哋香港海旁就依家講緊先接駁，跟住後再優化啦。咁九龍其實個海旁好長噶嘛，我哋依家都係講緊一路係尖沙咀啫。頭先講過西九，咁其實依家開始講緊紅磡，一路土瓜灣、觀塘，有冇乜嘢辦法其實？可以真係博得通咧， 冇辦法。 而家講緊 講完， 而家就熱烘烘啦，講緊即係話九龍東嗰邊點樣可以發展個海濱。咁亦都頭先講緊啲細位，其實我都分享一下咧，就即係參與過一啲海濱項目啦。咁除咗你話好大型好似西九，其實有啲細小嘅項目都好值得去參詳，因為嗰啲係一啲我會形容係一啲 facilitation project， 即係話你要做咗一啲細嘢，你先可以有啲大嘢出現，就唔係淨係聚焦喺個大嘢嘅。咁譬如話我參與過有兩個，有一個喺土瓜灣，有一個喺紅磡，咁土瓜灣嗰邊咧，其實因為有海心公園啦，跟住海心公園有海心公園 extension 啦，跟住出邊嗰橛咧有一橛仔咧。其實係好窄，本身係一個渠務處嘅一個污水處理廠外邊嘅一個緊急消防通道，一個緊急車輛通道。其實就冇嘢可以做。咁但係嗰個係一個必要嘅接駁位。所以講先接駁後優化，其實你一定要有嗰橛。咁當時渠務處就我俾你用，我開放俾人行。 係咪填海嚟㗎？ 本身都係有個海旁有個sea wall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好窄，因為佢除咗嗰個緊急消防通道，即係緊急車輛通道之外咧，剩翻得兩米嘅啫。就兩米就唔係。咁初頭大家都係諗住我俾你行過去算㗎啦。不過佢仍然要係一個即係 EVA 一條雀橋 繼續嘅嘢。咁當時我嘅做法咧就係、是、就利用嗰兩米，就做個 step down 嘅 terrace， 就俾人坐，係齋坐嘅啫。咁但係我哋睇咧就好有 potential， 因為點解咧？嗰、那個位啱啱好有一個好寧靜嘅地方望住對面咧，就係、是、即係當時仲未起好啦，就係、是、啟德體育園嚟嘅，就係望住嗰個園。咁其實原來維港係應該有啲咁嘅地方，就係唔係好喧嘩，唔係好咩，不過就靜靜地坐喺度。其實有少少你講個 landing step， 即係 Manfred 嘅 landing step 就好嘅， 你唔介意後面有污水廠？ 咁仲有少少時間，我不如大家講一講，真係啲咩想我哋個海港係將來？完全是一個世界級的做法，爭啲咩嘢咧？ 我覺得爭，我自己覺得我講了很多年，是爭一個真真正正的 water taxi， 真正的 同意， 真正的我覺得是真的 create 到很多 ramen 市，同埋你可以將陸路的交通咧係舒緩很多，真係舒緩很多，即係等於我啲西九突然間想去星光大道。哇！如果你經翻即係而家西九個交通網絡，如果你係放工時間啦，跟住你去翻九龍公園徑，再落翻梳士巴利道咧，你唔要你十幾二十分鐘，好即係好難。但如果你搭船就好簡單。 我一呢個第一啦，第二我亦都同意你講法啦，應該有啲 發酵式嗰啲活動，即係康文署可以俾大家，或者即係俾大家去自己市民去自發一啲海邊嘅嘢，譬如話 Eric Chan 即係香港好出名一個 graphic designer， 佢搞一個活動就即係將啲舊嘅凳擺咗喺海旁啫嘛，即係整啲 graphic 靚到爆啦，呢啲咁嘅嘢咁好簡單啫嘛。 Paul 咧， 我自己好簡單就係、是再有新嘅發展海濱咧，其實要確保啊，如果有咁嘅機會咧，有足夠嘅 setback。即係除咗你講緊嗰啲建築物嗰個群組之外咧，就佢同個海濱要有一個好啲嘅聯繫咯。因為你一定要有 setback， 你先做得到嗰樣嘢。 係啊，如果唔係你好難做，真係好難做。 我自己覺得就應該有啲地方真係可以親水嘅，比較靜啲嘅環境，即係唔係全部啲船嚟嚟去去，真係有個地方可能你落到去海，甚至乎好似以前去避風塘。落去船食啲嘢，即係嗰種嘅環境係真係同水有關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可能我哋海濱依家爭少少。 其實香港嗰邊係有嘅，即係九龍依邊少啦。香港嗰邊係有嘅，但係就即係依個要睇睇我哋會唔會有一集真係講香港，我哋再詳細去講咯。我覺得 哇，今晚我哋個討論氣氛非常之熱烈啦。我哋講個維港可以講成個鐘頭。咁其實我諗大家園景師、建築師啦，將來一定好多機會，我哋可以繼續再俾我哋好多意見，甚至乎實際點樣繼續我哋優化嘅設計。當然廣大市民一樣啦。我諗將來一定好多我哋嘅討論。延續落去，我哋點樣令我哋嘅維港繼續優化啲，繼續成為我哋世界上最優良、最好、最靚嘅一個城市海港。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學人沙龍。